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文艺广播暨春季联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春风得意花开为你”活动，夏季与国家大剧院合作，共同推出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之后，在京城最美的秋季，又牵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首秀将聚焦央华戏剧出品的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本月14号到16号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接下来，央华戏剧与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携手，将为京城观众推出《犹太城》《如梦之梦》、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等更多佳作。本月，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为观众们倾情上演3台5场音乐会，指挥家张贤、阿什肯纳奇、小提琴家吕思清、莫雷诺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将轮番登台，为观众演绎伯恩斯坦、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由市文联和北京剧协主办的2018北京喜剧周昨天在北京剧院开幕，喜剧《拯救大兵游游》作为开幕演出亮相。本届喜剧周以中国特色元素、国外经典剧作、青年原创力量为主题，将在19天的时间里，在北京14家剧场上演16部喜剧，总计60多场演出。2018北京时装周发布会昨天举办，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时尚北京板块的北京时装周将于本周六开幕。本月15号到22号时装周期间将举办35场流行发布、3大主题展以及论坛、赛事等活动，国内外150多位设计师的作品将华美亮相。国家话剧院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打造的作品《船歌》将作为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剧目，于本月21号到25号登台国话剧场。这部剧通过渔民出身的梁海涛和外来打工妹林秀英的青春爱情故事，表现经济特区人对新生活的向往，展示改革开放40年中建设者的奋斗精神。本月16号，享誉世界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将在80岁指挥泰斗尤里·泰米尔卡诺夫的率领下，携手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金奖得主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拉赫玛尼诺夫的3钢琴协奏曲和2交响曲2部经典之作。故宫出版社连续10年设计发行的故宫日历2019年版昨天正式推出。以亥猪年主题的这本日历选取了故宫院藏文物中表现伏珠与富足内容的文物，用金珠拱服、仙书丰盈、家气入厨、万喜祥瑞等12个主题展现故宫元素。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 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阳路、广渠路临近东四环路段进京方向短暂车多排队。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有很多，说起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是10年的老品牌了，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在我们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们要在客厅里面坐坐了。在客厅这个板块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欢迎圆圆。 Hello Hello 大家好。 这个反正不管说中文还是英文啊，就是反正这顺序不重要，还能记住 中文不重要。 好，这个因为前两天不是请假，也不知道请假，就是休假。 嗯， 然后呢，对，我是在休假的最后一天，其实是个周日，本来也没有节目。 嗯， 然后发了一条微博，我现在还有人在喊我回来上班呢。不是这个。我都上了，今天都第二天了，你们还喊我，你们没有听节目好意思吗？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认真的来听一下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哎呦，这个全都是知识点。 对对对，今天是特别好玩的这些冷知识。 关于咖啡的冷知识，刚才Miko问说我要不要开始跟你说俩呀，我说好啊，然后他说了几个，我说啊，就是我内心就是无数个问号，这是啊，这是什么？嗯，这个 配合今天的天气哈，是有点冷 啊。对，说完了以后就跟什么一只企鹅走在路上，一直拔自己的毛，差不多冷这样的冷知识，关于咖啡的一些冷知识。其实冷知识的概念就是比较冷门。 对 啊，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对，有的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有的是可能会容易有误解，按照习惯去理解，其实可能恰恰相反的这种。 啊，就是我们按照一个大众的思维去理解了它，结果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小众很冷的答案。 对，一个 surprise。 好，这些惊喜都在我们今天的乐享生活直播的时段，微博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看图。因为图片当中就是涉及到了大象啊，所以刚才就已经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大象是在吃咖啡豆， 刚才咱们俩 麻醉治疗。 不管是大象还是猫啊， 对， 它这个 对，其实 喝排泄物这个点啊， 其实大象这个它叫黑象牙咖啡，对，但它其实和所谓的这个麝香猫的猫屎咖啡它其实是一回事儿，对，不过现在黑象牙咖啡比猫屎咖啡要更加的流行。而且价格也会更高。 好， 对， 这个冷知识点我们就从大家的好奇点开始。在我们今天的图片当中呢也有可以去品尝一下精品咖啡的链接，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点击这个链接和看图。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咖啡的冷知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就可以看图和留言了。所以这一位他是想要知道说大象吃咖啡豆的就是原因，他说是在进行麻醉治疗还是增加 大象 的新陈代谢。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呢？是因为我们喝了咖啡以后心悸，觉得心跳过速，所以觉得大象吃完 可能是这么考虑的，但大象太大了，可能 吃多少， 对，可能一点半点的对它没有什么效果。 那给它就是喂食这个咖啡豆， 喂的都是咖啡樱桃，就是咖啡果。这个又涉及到我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另一个冷知识，就是说其实咖啡它是一个味道特别好吃的一种水果，叫咖啡樱桃，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呢是特别像西瓜，而且它是非常， 那干嘛不叫咖啡西瓜 樱桃不是显得高大上一点吗而且它因为它长大小和那个外形更像樱桃，小小圆圆的红红的，这样就像我图里面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是这样。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啊，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今天我说咖啡冷知识这条直播帖。第二张我确实没看出来它跟咖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对，但它就是咖啡的 但它是软软的吗？也是 外面是软软的，其实我们喝的咖啡豆是它里面的种子，外面它整个是一个果实，是一种水果。 那图一不是吗？ 图一的话也是，它是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颜色。 到红色的时候算是成熟了。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味道是非常好，就很甜，然后还高抗氧化。 因为这一类的就是颜色最后成熟的颜色比较深的水果，其实都会有这个效果，比如提子呀， 对对对， 樱桃啊， 对，车厘子啊，这种都抗氧化的。对， 爱美的女士多吃点啊。这不是冷知识。 对，其实就是咖啡樱桃本身是一个口感很好的水果，然后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只是拿出来了它最里面的那个种子来进行烘焙，之后再做处理，然后变成各种各样的咖啡，是这样。 把种子都， 所以为什么、就是、 喝掉了， 就是麝香猫和大象它会可以吃这个咖啡果，是因为它其实非常好吃。它很甜， 就是刚才那一位的好奇点说，不管是麝香猫还是大象，它们真的是在吃咖啡豆吗？然后它排泄出来，不是，它们吃的是这个咖啡樱桃。 对，它吃的是咖啡樱桃，然后它最后可能经过它的种种的 发酵、 内部处理、消化，然后它可能出来之后，可能这个因为那些果肉果皮什么的可能会被它在吃的过程中就吃掉了。对， 然后无法消化的这个种子， 对， 然后又经过了它的这个胃肠的发酵， 对特殊的一些化学作用， 就变成了更精致的咖啡豆。 对，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咖啡，咖啡豆。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冷知识是咖啡豆。如果要追溯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咖啡樱桃的种子 啊，对， 核有点像这个果的核， 就是它的果核 啊，果核。然后呢，其实这咖啡樱桃是西瓜味儿的， 而且 说的好想吃， 甜甜的，还挺好吃的。 是这样，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水果来吃，是可以的啊， 可以啊， 只不过我们会把那核给吐掉， 对。对， 不如像猫啊， 就像吃樱桃差不多。对，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试试， 没有那个，别，我们冷知识是冷，但是 还是不要尝试了， 也不要给大家提供一些 这样尝试的方法， 这个太口味太重了。 对 ，Miko 口味太重了，大家请勿模仿。 我也没有去做了， 旁边打一行小字：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嗯，咖啡樱桃，西瓜味的咖啡樱桃。然后呢，它中间的果核最后经过我们的烘焙，它会变成非常棒的咖啡豆。 对， 好了，那说回到这个大象和麝香猫，其实我们在喂它，包括我们今天放的第四张图片，在喂食它的时候。就喂的是很大的一筐的这个 咖啡的 樱桃 咖啡果，对，咖啡樱桃， 这量也有点大。 然后对，因为 所以现在黑象牙咖啡流行的原因也是因为产量高吧？ 产量相对比麝香猫对要高一点，因为大象你是可以养的嘛，那个麝香猫它还是野生的， 没有办法圈养，就家养。 几乎比较难，对，比较难，还是它没有大象的这个这么稳定。 对呀，第一是大象是稳定，第二它量大呀。 对， 我养一只大象，那每天吃这么多， 赶上那么多猫了。 对 对， 而且 这个 它吃了它就得排泄。 对对对，比较快。这个大家去泰国的时候，应该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大黑象牙咖啡。 是这样，就是你看猫屎咖啡，我们会是知道说它是一个品类的猫，就是麝香猫这种猫，它吃完才会有产生这个，不是说你随便家养的猫你给它吃这个咖啡樱桃它都可以。那大象呢？大象是无所谓种类的吗？ 它应该没有特别严格的种类的这个区分。大象，对， 它叫黑象牙的原因是跟 因为它这个最后排泄出来这个是黑色的，但是因为如果是直接叫那样显得好像有点太不太好听。 但是我在泰国真的有看到象屎咖啡。 是吗？ 对呀、 那你有没有试 中文吗？就给你一个中文的。 这么直白是吗？ 没有，我当时就是在内心打了一个大的问号，然后就飘过去 啊。所以你错过了。 就我在想，就为什么呢？人生有这么多美好的瞬间，干嘛要停留在就是 干嘛要停留在这里？ 对，就是、 但如果他写的是黑象牙咖啡，你有没有可能试一下？ 就觉得洋气很多， 对吧？对， 所以这个取名字是一个技巧， 对，是很重要的。 黑象牙咖啡，大家去到东南亚，大象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去找一找， 可以去试一下。 它相较于猫屎咖啡来说。这个口感上面有什么？ 这个黑象牙咖啡我确实还没有试过，但是这猫屎咖啡我是试过的。我在大家如果想试的话，可以到店里来试，因为这个可能现在 给我们留言好不好？微博给我们留言， 可以来试一下， 说也想品 尝，值得一试。 黑象牙和猫屎的区别？ 对，黑象牙这个我就在托人找，还没有拿到，但是正宗的猫屎咖啡豆我是有的。 说到买猫屎咖啡也好，买黑象牙咖啡也好，现在市面上面会有， 对，会非常 会有真假，还是会有好次， 都会有，尤其真假，假的会非常多。因为我这个猫屎咖啡是找印尼的大使馆的他们的工作人员去帮我买的，但是外面的这种我觉得假的非常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产量的东西。 就是而且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麝香猫本身它的这个体积， 对， 加上它又不能够圈养， 对， 那就是不能够把它家养起来啊，也不是圈养只能养猪啊，对，没有，那不需要那么大一个空间了， 所以它没办法批量的去出货的这个东西 啊，所以就是极少，其实正品是极少的， 对，而且大家如果没有喝过，可能也很难辨别你喝到的，或者说你拿到这个到底是不是，你可能很难辨别。 那口感上你可以描述一下吗？稍稍的描述一下。 口感上来说，其实还是挺丰富的，比较醇厚。但是，对 这个描述完我们不想喝，谢谢。 很多层次感，还不错，没有太大，就是酸度比较低了。酸度比较低， 就一定要严格的去给它风味轮当中去衡量它的味道的话，更偏向于， 我觉得应该还是更偏向于，比较浓厚一点，比较浓厚、比较醇香的这种感觉， 醇香型，但是又不偏酸， 对，低酸，是这种感觉， 不喜欢就是咖啡的感觉酸度过重的朋友，可以去尝试找一找啊。 这个 对，可以来喝一下，喝完之后你可能就能辨别你以后买的是真是假了。 啊，这个你们的观察好仔细啊。有人在问说，你图四当中的大象怎么没见牙呢？ 没见牙还真是。 我这两种可能性吧，因为大象就是它那个牙要长出来啊，就是真的是说， 这个好像是个小象。 对，就是说幼儿园我们教的教小朋友画，一定要把那个象牙画出来，卷卷的，那真的是非常高龄的大象。 对 啊，你即便去到泰国，你看到那些表演的啊，它如果是个小象的话，它都是在里面，我以为伸出来一点点，它绝对到不了，有弧度很明显。那个那就是高龄象才可以做得到的。 对，那个要特别成年了。 这个既然是能够被拍成说吃这个咖啡樱桃的图片的像，我觉得他应该不至于受到你想象当中那么摧残了。不会不会，他只是年纪小而已。 对， 长牙吧还没长出来。 对对 对， 给他一点时间好不好，多吃点咖啡樱桃。 对，看得好仔细。 对，加强他的新陈代谢。你们的对，我们的听众、 脑洞也蛮大的。 对，脑洞大，然后又很认真在看图，也很认真在听我们说的这些冷知识。上半段我们说的这个猫屎咖啡、黑象牙咖啡，其实也就是象屎咖啡了。它的原理简单一点， 对对对， 就是大家总是有点担心说我到底喝到的是什么。这是强迫他们把咖啡豆给吃进去了吗，还是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了。那有更多的咖啡的冷知识，我们要放到下半时段乐享生活继续去跟大家分享了。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广告的时间微微有点长，我们再见到大家的时间呢是10:30啊，我们的半点之后，大家听到我们的小的音乐之后，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乐享生活了。今天呢，我们跟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我们生活当中不太了解的关于咖啡的冷知识。想要来看图，包括说看看这个小象还没有长出牙的小象吃了这一大筐的咖啡樱桃到底长什么样子，以及图一图二当中呢就是咖啡果我们有这个咖啡果的原型给到大家来看一看。可以看图，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告诉我们你们想了解到的那些关于咖啡的冷知识吧，或者是有疑问吧，就是说这个是这样的吗，行不行啊，对不对呀、这之类的，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来跟我们留言。稍后见。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八，酿酒篇，装出来的功夫。装赠白酒酿造工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能够直接影响白酒的品质。汾酒装赠运用的是簸箕，是用藤条或去皮的柳条竹篾编织而成，是一种血肉之躯与自然草木之间的和谐互动，自有一份温情在其中。在我参观的酒企中，坚持用藤条簸箕装赠的并不多，多数用的是冷冰的铁锨。酿酒师傅解释说，相较于铁锨，簸箕在控制酒胚厚薄、轻重以及转角方向上更加灵活，而且操作起来把式讲究多，复杂细腻，动作连贯，一气呵成，符合中国白酒传统生态手工酿造的要求。如此来说，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坚守，汾酒严谨细致，深入到位。汾酒人在装赠时都会遵循一个口诀，即轻洒、薄铺、气上匀。据大师傅介绍，装赠有三种境界。第一种，见气装赠。装赠工跟着气走，在气升起的瞬间将酒胚撒上去。第二种，见潮装赠。 气在即将升起时，酒杯会呈现潮湿状态。庄赠工在气还未升起之前，将酒杯洒上去。第三种，气随我行，这里的我是指庄赠工，气会跟着庄赠工洒酒杯的方向走。拿着簸箕的大师傅大约40来岁，身穿浅灰色的工作服，他旁边是位年轻的小伙子，身着同样的工作服，手里拿着铁锨。大师傅稳站增前，表情庄重，两眼炯炯有神，转身将簸箕口对向小伙子。小伙子快速用铁锨铲起酒杯，倒入簸箕。大师傅微微探身，轻扬簸箕，酒杯飞扬出去，在空中曼妙开来。时而如次第撒开的环状渔网，时而如同急流直下的流星细雨，薄薄的均匀的覆盖到了增底，如此循环往复。据了解，酒胚撒得越均匀，上升的蒸汽就会越均匀，能够避免杂质上升，保证流出的酒体纯正细腻。簸箕在大师傅的手中就如同剑客的佩剑，已然合二为一，看似招式简约灵练，却蕴含轻、松、匀、薄、准、平的技艺之法和心性之妙，深浅快慢，千般变化。当我沉浸其中时，却又发现大师傅一直是深弯着腰，脚与赠桶之间的距离保持着非常微妙的距离，即便是在围着赠桶逶迤前行，腰也是弯着的，距离也是一致的，而且身形非常稳健，就如同使用了千斤坠，将身体稳稳地处在地面上。庄赠结束后，我从大师傅那里了解到，脚与赠桶之间的那个微妙距离是5公分，伸弯腰能够保证庄赠效果更好。为了在伸弯腰的情况下维持平衡，他们的脚趾会下意识地进行收缩，久而久之，千斤坠练成了，脚也变得畸形了。若想熟练掌握庄赠技艺，达成手疾眼快、身形敏捷、技法熟练、进退自如的境界，至少需要8到10年的不懈磨练。只有练就如此绝招，才能将酒胚装得均匀，继而保证流出来的汾酒酒体纯正、酒质均匀、细腻优雅。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的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定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产品提标成芝华士头等舱功能沙发，进口白橡木家具，5重滤芯纳米净水器，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

好，说完了这个咖啡果的事儿了，接下来 继续冷 啊。 嗯，就是 接下来的是提面冷 了。接下来这个没有刚才那么重口味了 啊。嗯，好了好了， 对对对，就是当然啦，也要看怎么理解。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每天喝十杯以上的咖啡呢，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然后会看到一些幻象，但是可能每个人看到的幻象会不一样。 十杯，你每杯多少毫升？100毫升？ 哦。不不不，应该在200-300差不多。 哦，300毫升， 200-300左右。嗯， 喝十杯， 十杯。 啊，这是怎么着就 跟自己过不去呢？这是一常规量啊，但是可能因人而异，也许有的人神经非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可能喝5杯就已经看到了，这也有可能。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喝到这个数量之后，虽然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啊，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啊，但是接下来 感受到一些莫名的美好啊。 对，但是接下来你肯定会心悸啊，胃疼啊，这种会有， 甚至要送医，对不对？要见医生。 这个倒不一定，可能要看体质吧。 我觉得心悸，这个真的是一个可大可小的 问题。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其实这个冷知识要告诉大家的，不是让你们去尝试看幻象，好不好？是要告诉大家，真的依据你的身体的状况。我们之前好像说过，这真的上限，我们给大家的建议，1天3杯可能就真的是上限了。就特别爱的话， 对对对，因为可能像欧洲人啊，或者是美国人，因为他们长期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啊，我觉得可能包括他们的体质，他们可能1天喝3-4杯非常常见，但是可能亚洲人相对神经可能会更纤细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好就可能1-2杯比较好， 3杯以内， 就不要超过3杯。 对 对， 最好是小于等于3、这个数量啊。至于到十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是欢乐颂里边也有这个桥段， 有这个梗。对 啊，对，就是试咖啡，试着试着啊，自己就开始说胡话，这个就会给你的身体造成很多的负担， 是真的会，对， 不可控的一些， 对，就是看到什么这个， 每个人还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因为它是咖啡因之后会导致你的那个大脑会产生一些奇异的一些东西。对， 哦，这个是不建议的一个冷知识，好不好？只是告知大家， 对，告知大家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喝到了这么多呢，出现这种情况，你也不要觉得害怕。 这原来这是个提醒提醒一下大家。好，关于咖啡的冷知识，想要知道什么呢？你以前听到过的，或者是你觉得非常不靠谱的，有关于咖啡的传言， 对， 也可以来问一下我们， 也可以，对， 我们来鉴定一下它的真伪啊，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关于刚才是不是要说到一关于速溶的事儿？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冷知识，就是给速溶咖啡的，就是说其实速溶咖啡里边它并没有牛奶。那因为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有这个浓郁的奶香，但这个浓郁的奶香其实和牛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只是在里面放了这个通过植脂末来提供的奶感，但它其实和牛奶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奶粉都算不上吗？ 不算，对，它跟牛奶这个成分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提供了这个味道。 只是仅仅提供这个口感。 对。 你知道我前一段看了一个，当然可能是很久远以前的一个，好像是东方卫视的一个视频吧，就是一个营养师，当然他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市面上的这些饮料，所谓这些饮料到底有多容易调配，以及说多没有你认为的那些东西。 对， 所以他就调了一个， 我能想象， 他就调了一个牛奶，然后还调了一个草莓牛奶，就是 其实既没有草莓也没有牛奶， 没完全没有，就全部都是用添加剂，因为他带了一个小盒子，就是像做实验一样，小盒子里面全部都是我们听过的没听过的一些添加剂的成分。然后呢，可能你去买一个草莓牛奶的时候，你看到背面，你拿到你也看到这些东西，但是你只不过不知道它是什么而已。 对，所以 他最后调出来，就是那个节目也挺可爱的，就是后来让主持人尝，我当时觉得主持人这是个高危职业，就这都是添加剂，干嘛要让我尝？ 也是拿命在尝。 对，然后那个男主持人就犹豫了很久，就反复问营养师，所以我喝下去真的不会倒在这儿吗？而其实这个 就太夸张了，因为它配的量很小。 嗯， 他说真不至于。 对，因为其实日常生活中大家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也许曾经喝过很多 这样的， 对，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完全没有。嗯，就它叫的名称 和它的内容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香，如果比如香蕉牛奶，里面既没有香蕉 也 没 有 牛 奶，很有可能。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呢，要看，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说看一下价格。嗯，一定就是如果是价格不会太便宜的话，那就是会有这个原料的是 OK 的。如果说价格比较便宜，然后看起来又比较花俏， 嗯， 这种的话基本上就不要买了。 所以我也是真的非常建议我的听众，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 嗯， 能不要让他喝这些东西就不要喝了吧。 对对对， 虽然真的这个味道 对 小朋友他是白纸啊，什么味道都是神奇的好的。 嗯，对，因为其实从味道上你可能很难辨别的出来，除非你是业内从业人员，否则你可能很难的， 嗯， 很难能去辨别出来。对，所以只能从其他方面。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踩坑的就是奶茶。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都很喜欢喝奶茶，但是奶茶是踩坑率是特别特别高的一个饮料。对，一定买的时候要去首先看一下价格，然后要一定要去问他一下说你是用牛奶和茶做的吗。 嗯，哎，昨天我去我说了地名是不是大家就知道，我昨天去朝阳大悦城喝了某茶 啊。某茶，嗯， 喝了某茶 我已经知道了 啊。对，因为他现在排队很久没好像没有那么夸张了。 没有那么厉害了。 对，我说我那去尝尝吧。哎，他的一个奶茶系列里面就会有某某鲜奶， 嗯， 和某某鲜奶茶这两个品类。 嗯， 后来我在想，我说你出来的不就是奶茶那个样子吗？那， 嗯， 哦，后来店员就给我解释，他说某某鲜奶， 嗯， 是没有茶的，压根儿就不， 对， 我就是给了你一杯鲜奶，可能配上珍珠果之类的东西。 嗯， 哦，那你如果很想要喝奶茶，那你就只能选这个鲜奶茶。我说哦，是这样。所以其实它的价格会比平时我们在市面上，就像你说的， 会 高出30%， 肯定会高。 嗯，这样子，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当然不是唯一标准，但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嗯， 冷知识的关于咖啡的这个点是，其实速溶咖啡里边根本没有牛奶， 对， 根本没有，不要幻想。是吗？ 对， 买多贵的速溶都没有。 对，一点点都没有。嗯，它只是带来了那个味道和香气 啊。 嗯 嗯，好，这个虽然有点心塞啊，但是呢给了大家一个选择嘛，就是告诉了你， 嗯， 如果你实在要选速溶 OK， 那就不要去对它有牛奶这件事情有就奢望。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喝的还蛮开心的。知道了之后 伴侣是什么？ 伴侣就是植脂末，其实就是三合一速溶咖啡里面加进去的那个植脂末，它也不是牛奶，跟牛奶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一定会建议大家不要去放植脂末。如果你要是一定要喝，就是如果你想加东西，哪怕加一点糖是可以的，但因为植脂末它完全是一个合成的东西。 那在那这样，我们把速溶，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真的是不得已喝速溶咖啡。 嗯，嗯， 那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的建议是：第一，尽量的不要喝几合一，对吗？ 嗯， 因为它这个植脂末已经加进去了， 已经加进去你也 没有办法。 嗯， 好，如果你是在有一些酒店，它会配嘛？ 对， 一个咖啡包啊，一个伴侣。 嗯， 那 OK， 这个时候我冲这个速溶的咖啡包 是可以， 可以尝试自己加糖或者加奶。 对， 对， 自己可以加牛奶， 嗯， 就不要加那个植脂末。 对，这个是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嗯， 那个咖啡伴侣我们就放弃吧，好不好？ 对， 想想小时候就是比较，就咖啡刚刚，尤其是某朝刚刚开始把速溶咖啡带入中国的时候， 嗯， 真的那个时候你 每个人都掉了他的坑。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广告现在想想也真的是很坑。 对，滴滴香 奶，对，他把咖啡伴侣做成了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在广告里面， 而且他让你感觉这个东西是很有营养， 啊， 又味道超好的一个东西，你必须要加，你怎么能不加呢？ 你不加你就没喝对那种感觉。 对，其实它加进去的确不难喝，但是它是完全是合成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完全代谢出来喝进去以后。 哦， 而且它也没有任何的营养可言。 哦，好，提醒大家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喝速溶咖啡。 嗯，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开会的环境，或者是开会的环境在一个连商业咖啡都买不到的地方，然后你又 刚刚听我们节目还没有来得及买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对， 还没有寄到， 这个时候挂耳包就出现了。 对，这个时候真的，昨天我还在跟我的中医师交流，因为他也说他特别爱喝咖啡， 嗯， 但他属于很敏感，就喝完了就睡不着， 哦， 或者醒了早， 哦， 这样。我说那你可以尝一尝精品咖啡，嗯，我说本人亲测，喝完是会。睡着 是会助眠的， 马上睡着， 有没有 马上睡着，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加所谓伴侣或所谓牛奶，什么都不需要加，嗯，就是一个纯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对， 它就可以达到助眠的效果。 它足够好喝的时候，其实你就不需要加这些东西来调它的味道了。 对，速溶咖啡之所以我们需要加所谓伴侣，或者是你在家里的时候要加牛奶，加糖，还是为了去盖它那个不太好的味道。 对，因为你不加，什么都不加，它很难喝，就你喝不出来那些层次感，那些风味其实是喝不到。 所以我们在喝什么？喝速溶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喝什么？ 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喝速溶咖啡很少只喝咖啡本身，其实都会加糖和植脂末，更多时候。我感觉，所以加出来的那个呢，是具有奶香味又比较甜的一种饮料的感觉，应该是。 啊， 嗯， 然后因为有一点点这个， 所以就会 的口感， 对，所以就会让大家误以为可能咖啡就是那个味道的。很多人是这样的， 哦， 对，他会因为先喝的是速溶咖啡嘛，嗯，就记住这个味道之后，就会觉得，咖啡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然后以后再喝别的，甚至可能精品咖啡，他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因为和原来喝的这个味道不太一样，可能，然后他可能就需要慢慢的才能扭转过来，去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咖啡是这个，它本身的味道是这样的，并不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 哦， 对，因为。对，也有 办呢，这也是一个慢慢的 很多 改变的过程。 对，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哎，我很喜欢喝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你端给他一杯精品咖啡，他其实不一定会喝得惯。然后我就会发现，嗯，啊，他其实指的说他喜欢喝咖啡，他喜欢可能喝的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 嗯， 对，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喝速溶到底在喝什么啊？嗯，有人说喝速溶就喝方便啊，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其实它冲泡的方法比速溶还要方便，你都不用去搅它，好不好？这把它打开挂那儿，然后冲就完了。 对， 所以我 一秒钟。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是因为速溶这个速字给了大家一个莫名的加速感， 对， 莫名的时间很快的感觉。 对，你就觉得它好像是最方便的。 要不然精品咖啡也叫， 速 冲咖啡吧。 速冲精品， 速喝精品，就是这样。就我当然相信是喝方便，但是，我就是想说，当我们乐享生活的节目已经推荐了这么多期精品咖啡、商业咖啡、速溶咖啡的这个区别之后，大家如果还在觉得说只有速溶是方便的，这个我真的很伤心。 这个可能真的需要消费升级一下， 对，真的会伤心。因为我自己，当然我可能小一点的时候也喝过速溶吧，比方说读书的时候，觉得要提神或者怎么样啊。但是真的就是工作了之后，因为就从速溶进阶到了商业咖啡，商业咖啡那个时候开始大批量的进驻到中国，然后到现在说，哎，接触像Miko 这样的嘉宾之后呢，哎，我转精品咖啡，我觉得这是说消费升级有点大，但这是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个节点的记录一样。但是就我这么懒的人啊，我告诉大家，这三个就方便来说没差。 对，其实 没有哪个比哪个方便。 对，所以就是可能只是大家没有体会，就是没有试过吧，应该是。 就不知道其中的好。 就试过了之后你可能就退不回去了呢，是不是？ 哎呀，怎么办，想起了一句歌词。春风再美啊， 不如你。 没见过你的人不知道啊，所以就是咖啡也是这样，就是啊，那个笑容很美，没有见过你就不知道。 对， 就是这个咖啡的味道很美味，你没有喝过。 对，要尝试了，就是尝试过就会明白，因为舌头其实还是很，我们每个人的舌头其实还是很敏锐的， 会有一些记忆点。好。说那要不然就给精品咖啡取个名字，微博上有人说叫高速咖啡或者叫秒速咖啡。 秒速 行，我觉得靠谱。 光速 coffee 秒速咖啡，光速 可以今天变成给 coffee 起名字了。 对，就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接受说，在我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喝精品咖啡也很便捷，比速溶还要便捷的这个。 对，要从名字上让大家一眼望过去就觉得，哦，好方便。